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采莲小集的散文《高尔基让我理解了书的力量》。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采莲小集的散文《高尔基让我理解了书的力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家书架上的高尔基三部曲构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实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爸爸妈妈读过的书，选一名家所绘连环画，凡16种，26册，最为女儿购买一套。其实也有私心存焉，因为荣中竟收有自己喜欢的董宏元用钢笔画创作的高尔基三部曲。买这套书的大半原因为的是自己翻阅的方便。我开始读到高尔基的故事约莫在7、8岁的年龄吧，彼时因家里孩子多，每逢星期天或者节假日，父亲便要将我打发到外祖母家里去，而我也十分乐意，倒不单单为的是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多好吃的，我所真正乐意的乃是舅父所珍藏的连环画，其中便有高尔基的故事。时至今日，舅父与我并坐小板凳，将书摊放于院子正中的磨盘上，借落日余晖口述手指的情景犹在眼前。我没有高尔基童年时代的悲惨遭遇，但如今每读童年，偌大一个人了，情感仍然跟随着书中高尔基的喜怒哀乐而跌宕起伏。寄居外祖父家中不久的高尔基，不解舅父米哈伊为何取笑陷害别人为乐，也同情表兄萨沙的无辜，于是趁众人喝茶之机予以当面揭发。小高尔基天真无邪的神态和机敏的性格跃然纸上，令我很感快慰。让我现今仍然佩服的是高尔基自小便具有的善悯之心，他不愿与愚弄弱势或者打狗打猫的孩子为友，乃至于为制止欺侮一个盲人的恶作剧而与自己的同龄人大打出手。如此的侠肝义胆，是出自慧根亦或后天的修炼，实在很值得深思。就童年来说，我与高尔基的情感上稍有不同的在于对外祖父的看法。在高尔基的眼里，外祖父是一个吝啬庸俗甚至有些凶狠的人，但当我读到外祖父穿着羊毛内衣坐在床上指点着高尔基读书的那一页的时候，当年感到的是满满的温馨和慈爱，现如今却更能体会到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艰辛生活面前的窘迫无奈，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的扭曲。高尔基三部曲里我最喜欢的是在人间，倘说童年在很大程度上培育了我的是非爱憎情感，则在人间乃是寄存着我最难忘的人生印记，真正开启我阅读之旅的书。高尔基离开外祖父母独自外出谋生，忍受了难耐的寂寞和无聊，看惯了人间的丑恶和虚伪，终于因涉世未深被人捉弄而受伤，父辈接回家中，整个夏天得以和外祖母厮守在一起。有一幅画面，高尔基随外祖母在森林里采山果草药之属以补贴家用，慈祥悲悯的外祖母喃喃向高尔基、小草、青蛙絮叨着故事，高尔基则接踵紧随，静心倾听。周围的树木扶疏，花草葱郁， 蛙声一片，烘托着宁静、纯洁、澄明的人间温情。而祖孙二人形影不离、相依为命的情感，也便借一页小纸化为永恒。每每读书至此，我都会想到当年外祖母带我到西坡采山酒、捡柿饼的情形，不止一次的双眼发热。还有前述提到的外祖父，当被高尔基顶撞之后，原本怒气未消，心存成见，然而一旦外孙站在面前诚心赔罪之时，他却又像小孩子般手舞足蹈，满心的露出和蔼的笑容。如此恩威并施的手段和亦爱亦恨的情感，其实我也在自己的外祖父那里体验过很多次。 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某天晚饭，外祖母炒了眉豆尖椒丝，外祖父谎称不辣骗我吃下一口，我这里却早已七窍喷火，遂破口大骂，未成想外祖父一把将我揪了去，按在双膝之上，扒下裤子，伸展长满老茧的巴掌，恶狠狠地打下去，一夜无话。但接下来的事却让我颇难为情，当我被外祖母逼着向他认错之时，他却抚摸着我的头，反倒向我说一些赔礼的话。更始料未及的是，乃是在将近中午时，他居然自集市上给我买回一本《在人间》。我当时虽没有鲁迅看到阿长给买来的《三横经》时所感到的震颤，但在心里却还是很感谢他。后来听外祖母说，外祖父其实斗字不识，根本不知自己买来的是什么书。大抵自那时起，我开始多少明白了些人性的复杂。在人间中让我感到震颤的是高尔基遇到的那位看似凶狠粗鲁、性烈如火，实则感情细腻、敦厚善良的厨师。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给高尔基讲述人生的真谛、处事的道理。他常常将高尔基抓来为他读书，有时居然把书从高尔基手里抢过去，反复地看这一段，眼泪一串串地滴在书上。当他发现善良号轮船并不善良，污浊的世界将要毁掉高尔基，而自己又无力救其于水火之时，果断为其指明了出路。我为高尔基能遇到如此一位启蒙老师而感到庆幸，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书的力量，起誓发奋读书，真正开启了自己的阅读之旅。我的大学当年在旧附处并未读到，此书乃是在十多岁以后于一位教我画画的老师家中读到的。因为没有相似的生命体验，故而对这时期高尔基的故事也兴味踏然。当时自以为学了一点素描，便在技术上有些疑问，为何画童年和在人间时，董宏元先生使用了那么细腻柔韧的线条，而我的大学的笔触又如此粗犷泼辣，这是画家的皮沓粗疏，还是在表现人物性格上另有所图？及至年龄渐长，绘画虽早已不弄，书却是越读越糊涂。我不明白，已经具有了鲜明世界观的高尔基，一个曾亲手以暴制暴的热血青年，为何在后来对革命家武装制裁地主的举措提出质疑，又为何写出不合时宜的思想？直到现在，我仍无法窥透这位革命文学家深邃而又隐秘的内心世界。如今，爸爸妈妈读过的书出版已逾20年的光景，像我一样为孩子购买此书的爸爸妈妈们也已行将暮年。然而当年我的女儿和她几个同学都不喜欢这套书，便是现在也仍然不喜欢。盖因时代不同了，孩子们自有其乐趣和寄托，不像我们这代人，卡通书不爱看，电子游戏不会玩，电视剧有一搭没一搭，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聆听完锅碗瓢盆交响曲之后，只能靠小人书看看画，读读故事，有时不免回忆一下过往，以此来消磨日子了。 好了，采莲小集的散文高尔基让我理解了书的力量，我们欣赏完了。这篇简短的散文生动地回忆了高尔基三部曲连环画对我的启蒙意义。如今50岁以上的人对这套连环画是非常熟悉的。那套连环画和其他一些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是很多人童年的心爱之物。高尔基童年的经历深深唤起了中国同龄人的同情心、爱心和共鸣，也引导他们走上了读书、学习、成长之路。今天的孩子对连环画这种读物已经很陌生了，甚至对纸质的读物都不亲近了。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小人书也好、绘本也好、电子书也好，只要是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思想深刻、 能给孩子以正确引导的都是好的。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明朝嘉靖年间，新科进士毛鹏、田伦、顾独、刘提四个人蒙恩师海瑞推荐，离京城赴外地做官。临行前，他们到双塔寺文昌帝君面前蒙誓，到任后不得犯法渎职、贪图贿赂，若贪赃枉法，当以死还乡。然后毛鹏奔赴河南任八府巡案，田伦奔赴江西任八府巡案，顾独奔赴信阳州任道台，刘提奔赴上蔡任知县。 河南上蔡县有一户姓姚的人家，兄弟二人分门立户过日子，哥哥叫姚听春，妻子田氏，就是上面说的江西巡案田伦的姐姐，弟弟叫姚听梅，妻子杨素贞，嫂子田氏为了霸占财产，一心想把老弟姚听梅害死。一天，田氏准备了一桌酒席，暗中把毒药掺在酒里，然后把弟弟姚听梅叫到家里。姚听梅连饮三杯以后，两眼发花，肝肠疼痛，立即倒地而死。姚听梅的妻子杨素贞见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想告到公堂，田氏吓唬她说： 哼，我的兄弟田伦现在放任江西巡案，我去求个情面，官官相护，只怕你吃罪不起啊。 接着就让人将杨素贞推出门外。杨素贞在家里设置灵堂，每天嚎啕痛哭。田氏对此非常讨厌，便把杨素贞娘家哥哥叫来，对他说： 我今天请你来呀，想给你妹妹找个人家，让她改嫁，事成之后啊，定有重谢。 杨素贞的哥哥名叫杨青，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溜子，专吃昧心饭，是当地有名的无赖。他一听到重谢两字，便满心欢喜地应承下来。 这时候，南京商人杨春回家乡时路过上蔡，他的妻子早死，正想续娶一个带回家里伺候老母。财迷心窍的杨青便以30两身价把妹妹卖给了他，并与他约定在柳林相会，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再说杨青来到妹妹杨素贞家，见妹妹并没有改嫁的意思，便编造谎言，说母亲身染重病，要她回家看望。这样，杨素贞只好随哥哥出了家门。兄妹二人走到柳林，杨春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杨青把杨春叫到一旁，接过银两，急忙溜走。杨春便来到杨素贞面前，谦恭地施了一礼，说： 娘子，天色不早，我们一同赶路吧。杨素贞莫名其妙地问： 你是什么人，叫我与你一同赶路？杨春和颜悦色地告诉杨素贞： 哦，你那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 将你卖给我了。 杨素贞听了大吃一惊，狠狠地把杨春痛骂了一顿。杨春正要举拳打杨素贞，被正好路过的算命先生和书童上前拦住了。原来这位算命先生就是新上任的八府巡按毛鹏，他为了细查民情，扮作算命先生到处私访。毛鹏问道： 台兄为何拷打娘子？ 杨春气哼哼地说道： 他兄长得了我30两银子，将他卖给我了，他不但不随我回去，反而口出恶言，把我骂了一顿。 毛鹏转问杨素贞： 你为什么不肯随他回去呢？ 杨素贞把嫂嫂田氏害死丈夫，以及娘家哥哥把她骗到这里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毛鹏和杨春对杨素贞的遭遇都很同情。毛鹏劝杨春把杨素贞送回家去，杨春以人财两空为由不肯答应。毛鹏有心带出银子30两，可身上没有这么多，于是他让杨素贞 大胆随杨春回去，走到前面大户人家高喊三声异乡人好命苦，自然有人解救。 杨素贞没法子，一边走一边哭泣，猛然间看见手上的紫金镯，触物伤情，更放声大哭了。杨春勃然大怒，斥道： 你方才说丈夫去世三期未满，如今却手戴紫金镯，你卖什么风流啊？杨素贞哽咽着说： 我公公在世的时候留下紫金镯一对，我夫妻各戴一只，相约夫死妻不嫁，妻死夫不娶，今天见了这个镯子，怎不叫我痛哭啊。杨春也是一位心肠软的人，听了杨素贞的这番言语，也无限的伤情。他主动提出不再要身价银子，并将婚书扯个粉碎。杨素贞感激万分，深深拜了一拜，转身要走。杨春心想： 杨素贞要是回婆家，他那刁嫂哪能容留，岂不是再入虎口？如若回娘家，他那没良心的兄长岂不会把他再次卖掉？ 于是他叫住杨素贞，对他说： 你姓杨，我也姓杨，500年前是一家，我愿与你结成仁义兄妹，帮你伸冤告状。杨素贞听了，急忙双膝跪地： 兄长请上，受妹妹一拜。杨春赶忙搭拜。毛鹏回身看见这一情景，大惑不解地问： 怎么片刻之间又拜起天地来了？ 杨春、杨素贞便以真情相告。毛鹏盛赞杨春，并亲自为杨素贞写了一张状子，要他们两人到信阳州道台衙门申诉冤情。杨春、杨素贞便一起赴信阳。 俩人到了城西门外，正要进信阳城，杨春突然想起刚才休息时忘了付牲口的草料钱，便让杨素贞在城门下等候，他自己回去付钱。这时当地恶棍刘二混见杨素贞长得标致，顿生歹意，吩咐狐朋狗友把杨素贞 推勇入城，刘二混自己则与杨春套近乎，乘机抢走包袱行李等物。 这一切都被老汉宋世杰看见。宋世杰是信阳州前任道台衙门的一名刑房书吏，只因为办事认真，好打抱不平，被革职回家。宋世杰为了谋生，在城外开了一个客店。宋世杰看着杨素贞在前面走，后面四个光棍紧追不舍，他心里直犯嘀咕，倘若到了没人的地方，那女子定要吃大亏呀。宋世杰想到这里，便想赶上前去暴打不平，把女子解救出来。可他转而又想， 只因过去多管闲事，被削职为民。于是他又停住了脚步。杨素贞见摆脱不了四个光棍，心中惊恐万状，连声高喊， 异乡人好命苦啊，异乡人好命苦啊。 宋世杰听了义愤填膺，回到店里叫上老婆万氏，一起打跑了四个光棍，把杨素贞从危难之中解救了出来。接着他们又转身从刘二混手里夺下了杨春的包袱行李，交还杨春。 宋世杰的老婆万氏把杨素贞领进了自己的客店。当宋世杰得知杨素贞到信阳月牙告状时，说道， 道台大人前呼后拥，女流之辈很难挨挤得上啊。 杨素贞无限伤感地诉说， 如此说来，我这满腹的冤仇竟无处申诉了。 宋世杰和万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好人，他们见杨素贞哭得可怜，便把她认作干女儿，决心替她申冤告状。 宋世杰带着杨素贞到信阳府击鼓鸣冤，道台故独不敢怠慢，整整衣冠急忙率众府衙上堂。杨素贞跪拜完毕，把状子放在头顶呈上。顾独看了状纸，问道， 你月牙告状住在哪里？ 杨素贞答道， 住在义父宋世杰家中。顾独又问， 有谁担保？ 宋世杰毫不犹豫地说， 小人愿担保。 顾独便准了状子，并且命衙役上蔡县捉拿姚听春和杨青二人听审。 府役来到上蔡县衙，县官刘提立刻派县役协助前去捉拿。田氏见案情发了，十分惊慌，他封了100两银子，把公差打发走后，急忙套车回娘家找兄弟田伦商量。田伦为江西八府巡案，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听说姐姐回府，他迎出门外问道， 姐姐因何独自回家？ 田氏谎说， 杨素贞不守妇道，用药酒害死了丈夫，反诬哥嫂。如今杨素贞在信阳告下，姐夫已被抓走，望兄弟修书一封前去说情。 田伦思忖了片刻，说道， 人命关天，岂能听姐姐一面之词，修书之事万万不能。 田氏来到母亲房里，说动母亲共同劝说田伦。 开始田伦仍然不肯休书，田氏便拉住母亲的衣襟儿一同跪下。田伦大惊失色说： 折煞孩儿了，弯腰把母亲搀扶起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田伦修书一封，取出300两文银，一并送给信阳州道台童年兄弟顾独。 好，朋友们，根据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这是一出京剧传统剧目，周信芳、马连良演出的四进士都非常有名，但风格不同。其他很多剧种后来也都移植了这出戏，因为它的情节曲折动人，人物性格很鲜明，矛盾冲突激烈又合理，观众看起来总是很过瘾。明天我们继续欣赏四进士的下半部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冒险，然后啊。